白牙，长在哨所旁，根儿深，杆儿壮，守望着北家。微风吹，吹得绿叶沙沙响，哦喂，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。家乡告别杨树庄，爸妈松树苗对我轻轻讲，带着他亲人嘱托记心上喽喂，在下他就打故乡在身旁。穿绿军装，同我一起守边防。